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深吸口气，猛地闭上眼，一口就将杯中的液体灌入腹内。液体有些咸，并且带着几分酸涩，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弥漫在唐三的味觉与嗅觉之中。 这是一杯人血。 什么？ 剧烈的呕吐打破了酒馆中的平静，也吸引了所有客人的视线，哄笑声响起。 嘿嘿，这是哪儿来的厨啊？滚回家去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 一杯血腥玛丽都承受不住，还想获得进去的资格？ 回家找你妈喝奶去吧。 各种龌龊的声音在酒馆中弥漫，那些酒客似乎在压抑中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，毫不保留地打击着唐三。唐三将腹中的一切吐尽，也没能将那股血腥味彻底抹出，险些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。当他勉强抬头看向父亲时，唐昊却抬起手指向那些正在嘲笑他的人。 杀了他们。 嘲笑声戛然而止，每个人看向唐昊的目光都变得怪异起来。唐三也没想到父亲会给自己这样一个要求，心中顿时有些迟疑了。 你不是说过要替我去完成未完成的事吗？那么就照我的话去做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能够走到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取死之道的，包括你我在内。杀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 没等唐三动手，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大汉已经猛地窜了起来，一柄牛耳尖刀刺出，直取唐三心脏位置。这个人显然很有经验，出刀的位置刚好能够从唐三的肋骨缝隙钻入。 老子先杀了你！ 杀戮之气，这是爸爸在培养我的杀戮之气吗？ 唐三动了，他本来也不是一个仁慈的人，左手闪电般探出，枪的一声已经握住刺来的尖刀。那名出道的大汉只觉得自己的刀似乎刺入了坚硬的岩石，无法寸进，也无法后退。唐三右脚上前一步，他的目光已经变冷，嘴里还泛着那股血腥的味道，一股冰冷的寒意从他的瞳孔中释放而出。唐三的肩撞在了大汉胸前，一层白光从唐三体内骤然冒出，那并不是用来攻击的，而是挡住了那名大汉口中狂喷的鲜血。那名身材高大的壮汉身体被直接撞得飞了出去，整个人胸口处完全塌陷，令人牙酸的骨骼破碎声清晰地传遍酒馆内的每一个角落。唐三的动作简洁而有力，晶莹的蓝银草四散飞出，疯狂地向周围蔓延开来。此时他已看清楚，在酒馆内除了自己父子和服务员以外，有23名客人，自己撞死一个，还有22人。在那22人中，有5个在飞快地释放魂力，剩余的17人也毫不犹豫地抽出了自己的武器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逃走。 这是考验，是杀戮之都给我们的考验，杀了他，我们就能进入杀戮之都。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变得通红，疯狂地朝着唐三扑来。22个人只有5个人是魂师，最强大的一个也不过只是4个魂环而已。蓝色的气息波动升腾而起，伴随着那瞬间蔓延的蓝银草，5个魂环悄然出现在唐三身上。黄紫紫黑黑，恐怖的5个魂环寂静地出现。第4魂环光芒骤然闪亮，下一刻整个酒馆内已经被一层晶莹的蓝色填满。一根根粗大的蓝银草从地下凸起，坚硬的锥形刺穿了一个又一个身体。蓝银皇第4魂技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发动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终止了，哪怕是那名魂宗也没能逃脱被刺穿的命运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能挡住那进化后锋锐程度不逊于当初8株毛的蓝银草，一具具失去了生命气息的尸体被顶起刺穿。 你们不该侮辱我妈妈。 唐三眼底的蓝色骤然变得强盛起来，当他转过身重新在父亲面前坐下时，身上的魂环与外界的蓝银草同时消失。 一具具尸体摔倒在地，鲜血染红了酒馆的地面。而此时的唐三脸色却很平静，平静到令唐昊也为之惊讶。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你。记住，进入杀戮之都，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我不会在你身边，更不会保护你。那里没有朋友和伙伴，有的只是敌人。杀掉所有能带给你威胁的人，取得地狱杀戮场的年度冠军，我就回来接你。 酒馆内的服务员并没有因为死了几十个人而惊慌失措，他就像唐三一样平静，似乎已经看惯了这一幕。唐昊对唐三说的话他自然也听到了，只是脸上更多的却是不屑。 哼，杀几个人就想进入杀戮之都吗？他还不够资格，连一杯血腥玛丽也承受不起，凭什么进入？ 锋锐的蓝银草从他胸前冒出，唐三没有回头去看。 现在我够资格了吗？ 服务员显然不能再给他任何回答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唐三竟然会对自己出手。瞳孔渐渐放大，蓝银草清白，他的尸体已经被甩飞出去，鲜血喷射，与之前的尸体们聚在了一起。 你适应得很快。 因为我要活下去，因为你说过，这里每一个人，包括你我在内，都有取死之道。我相信你。杀戮之都是吗？这就是我要历练的地方。爸爸，我会做到的。为了保护我的亲人、爱人和伙伴，我不会退缩。爸爸带我来到这充满杀戮的世界，我所能选择的就只有杀戮，否则就是被杀。 说完这句话，唐三起身大踏步地走到了酒馆的吧台处，看也不看吧台后已经惊呆了的另外两名服务员，抬起手一掌重重地拍在吧台之上，轰然巨响中，吧台化为碎片四散飞扬，露出了地面。两名服务员已经看傻了，而唐三身上的蓝光已经收敛，左手中那漆黑的小锤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。 杀戮之都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里吧。 拧身，小腿发力，漆黑的小锤化为一道乌光，重重地砸向地面。早在之前，唐三的精神力就已经探测到了这里的不同，这吧台下方是空的。他不会去找什么机关，在不同的地方就要使用不同的方法。轰然巨响中，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洞，阴冷的寒风从洞穴下吹拂而上。唐三扭头向父亲之前坐着的位置看去，却发现唐昊已经消失了。没有犹豫，唐三纵身而下，他的身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，只是下坠数米，唐三就已经落地。不需要光亮，他的紫极魔瞳在黑暗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切。这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向斜下方延伸，阴冷的气息不断吹拂着唐三的身体，但他还是大踏步地向前走去。当唐三前行1462步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。 欢迎来到杀戮之都，这里是地狱的都城，是充满杀戮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，代价就是你的生命。 精神力释放，唐三立刻感受到这甬道的材质十分特殊，以他的精神力竟然也无法从其中穿透。他脸上的神色凝固了几分，但脚下的步伐却并没有停止。在黑暗之中，首先前探的是他的蓝银草，拐过一个弯，前面隐约有光亮传来。唐三微眯双眼，工具紫极魔瞳，前方的光明顿时在他眼中放大。那是一扇开启的门户，门户另一边有生命气息存在。大踏步前行，唐三隐约听到了嘈杂的声音。当他走出甬道的时候，在他面前出现了101人，全都是黑色铠甲装扮，就连脸部也是被头盔完全遮挡，唯有一人端坐于高大的战马之上，他的马身上也覆盖着厚实的黑色铠甲。 你违背了规则， 开口的正是马上端坐的黑甲骑士。唐三没有看他，目光投向了他的背后，他看到的是一座黑色的城市，厚实的黑色城墙极为宽阔，那竟然真的是一座城市，而城市的上空居然悬挂着一颗紫色月亮，月亮很低，似乎距离地面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。再向上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，就像是黑夜一般的存在。 违背了规则又该怎样？ 要接受惩罚，击败我，你才能拥有进入杀戮之都的资格。 不是杀死你吗？ 黑甲骑士举起手中修长的骑士枪，唐三两旁的黑甲武士缓缓后退，留出了一块空旷的场地。 我是恐怖骑士斯科特。 战马骤然加速，黑甲骑士带着惨烈的气息直奔唐三冲了过来，冰冷的气息弥漫，一股凛然杀气正面扑来。和唐昊恢宏庞大的杀气相比，这名黑甲骑士身上散发的杀气要小得多，但却多了一份尖锐。内功提聚，唐三却发现自己的魂环没有出现，似乎所有的魂技在这一刻都已经失去了作用。没有丝毫惊慌，唐三收回蓝银草，左手中昊天锤出现。在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曾经让他在封印魂力的情况下修炼。 这杀戮之都竟然有着特殊的规则，在这里任何魂技都无效，哪怕是魂师也只能使用最基础的力量，武魂最基本的形态。还好玄天功还在。 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已经轰出，乱披风锤法第一锤，战马悲鸣，巨大的冲势戛然而止，一柄长达4米的重型骑士枪破空而起，远远地飞了出去。恐怖骑士斯科特已经不在马上，和他的骑士枪一样，整个人已经被掀飞，而那匹战马却撞在了唐三的右手上。在强大的力量作用下，战马侧身翻倒，剧烈的抽搐，他的脖子已经在两股大力的碰撞中彻底折断。两年的锤炼，唐三的身体早已成了武器，冲力虽然巨大，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到他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